想念你的夜晚，无法再等待你入梦，在每个想念 歌是庾澄庆想念你。我们从来都很难以对一个人的个性来做界定，说这个个性好或者不好，适合或者不适合。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生存的法则和方式，大家按照自己所要做的事情按部就班，可能也可以达到目的，但是过程里面可能会对自己甚至对于身边的人造成某一些许的伤害。继续的歌是飞提范玮琪哲学家专辑的作品。 你是窗外另外一片风景，在你眼里我是什么关系，你的呼吸存在我的爱情里，何时能诚实面对自己。我们从不开口那个人语，那一句我爱你，永远像少了勇气，别人都 继续黄磊忧伤的文艺青年。当年在他主演的很多电视剧当中，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极具人文气质的黄磊。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橘子红了。 院子来了一群雀鸟做客，挂满橘子的手于是活了。刚下山的夕阳把影子拉长了，你走到了门口，手上拎着行李是要走吗，还是做过的梦都不算了，眼睁睁望着你，我却不敢开口，我没勇气要求。

切的问候，你久违的温柔，那一些多出来的自由，一个人的生活，却根本不是我要的那种快乐。 从当年 F4 因为流星花园一炮走红之后，他们很长一段时间呢，四人的团体在整个的大华语区当中影响力都非常之大，尤其是对于很多青少年粉丝的影响力。现在流星花园已经过去了很多年，但是这四个人呢，依然用各自的方式继续在娱乐圈当中活跃着。刚才的歌曲来自言承旭，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就叫做多出来的自由，这首歌的作词呢也是来自方文山。继续辛晓琪，当大雨过后。 风说的自由不是你能够懂得，懂得花瓣的脆弱，树又怎么会晓得？从点头爱说该走了，谁都不能留。当我试图用你的眼睛看你的天空，我才发现我的爱你永远不懂。当大雨过后，你又会说该走了，谁都不能留。当我试图用你的眼睛看你的天空，我才发现我的爱你永远不懂。当大雨过后，你又回到寂寞人群中，我才知道

心上某一个地方，总有个机会不散。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，总有着最深的思量。世间万千的变幻，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。请我知道灵犀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。 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，